没言说，你好渴望我拥抱，你身体却在拼命疼，当欲望在燃烧。真的他有比我好，我为谁在挣扎，爱我还是他，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，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，爱你也没办法，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，拉住你的手却让我也被脱下，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，每当爱变成了煎熬，你就开始要逃， 谁能用爱烘干我这个潮湿的

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剛才為大家唱兩首歌，就是在我上一張大碟叫《熱的大碟》裡面的兩首歌，一首歌叫做《天氣這麼熱》，另外一首歌叫《如果寫都不算愛》，是伍佰老師幫我寫的一首歌來的。在這隻碟裡面有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，唱自己喜歡的歌的時候，當然想用自己最英俊最有型的樣子給大家看到的，是不是？根據市場調查就話我最靚仔個樣啦，係咁噶。我自己曾經好多次、好多次咁照過塊鏡，咁睇下自己點解會靚仔先呢個，都諗唔到。咁我估大概咧，因為咧我拎住啲吉他咧，大家會覺得我比較氣質啊，係嘛？